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雖然就話而家係正值呢一個秋季啊，但我成日都覺得香港嘅天氣啊，唔知阿 Nicole 覺唔覺，好似越嚟越熱咁啊。 係啊，同埋好似咧，即係過咗中秋啦，都已經。话明系 mid autumn 应该都系秋天嘅中间咁上下啦，或者都凉凉地啊，但都唔系话非常之有秋意嘅。 唔系咯，即系我仲会同个仔啊，有时候去楼下泳池嗰度游水啊，咁甚至乎你早排都去咗玩一啲嘅水上活动啦。 系啊，咁啊，因为嗰一日就同阿江伟峰啦，同埋洪舒怡走咗去玩一个叫做 wake surfing 嘅物体。咁其实咧就纯粹系我哋见。喂，早排大熱，好多人都影玩嚟打卡影相，咁我哋就貪得意去玩啦。咁我都係第一次試嘅啫，但係比我想象中咧易啲上手同埋易啲平衡嘅。 係，咁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一講到wake surf 咧，就好得意嘅，因為嗱，大家以往即係諗起啊，通常即係前面有啲船喺度行啊，跟住後邊有個人就踩住塊板喺度跟咧，可能都仲係會停留喺即係咩 water ski 啊 ，water ski。即係有印象嗰就係踩住嗰啲好似滑雪嗰啲咧，嗰啲板係啦， 兩條 係啊，兩條嗰啲板咁樣啦。咁之後就有呢一個嘅 wakeboard 啦。咁但係咧嗱，之後大家都可能會好好奇啊，哇！玩 wake surf 直頭又唔使用繩，又唔使有嗰個 binding， 因為大家如果玩 wakeboard 嘅話都知啊，佢塊板要有兩隻鞋噶嘛。 係啊，直情好似人哋玩滑雪板嗰種嘅，好似 skiboard 咁樣嘅， 好似 snowboard 啊。咁你即都某程度都要固定你隻腳喺塊板上面，又或者你拉住條繩啊。而家你玩 wake surf 嘅話咧，又唔使鞋喺塊板上面，又唔使拉繩，但係好得意嘅喎。嗰塊板咧，嗰個人企喺上面嘅時候，又會跟住隻船喺個船尾度行嘅喎。即係有啲如果唔係好明白嘅朋友咧，就會唔係好明白當中嗰個嘅概念係點？點解佢會跟住隻船行又唔會沉嘅咧？係 咁嘅事關咧，其實你通常睇到佢唔用繩咧，都係佢起咗板，然後揾到個平衡點先會放開條繩嘅啫。咁我上次就係即係第一次玩啦，咁都用咗少少時間去學起板嘅。咁佢起板嘅時候咧，就你幻想塊板好似浮板，兩塊浮板多少少咁上下大細啦。咁就真係冇腳嗰個固定嘅位置嘅。咁你起嘅時候塊板好自然就係平放喺水面。咁佢就話你腳板咧就用個腳踭輕輕晾住，咁然後手咧亦都攞住一条绳系连住嗰条快艇嘅，咁快艇一起动嘅时候，条绳咪会有啲扯力咁样咯，咁你就要顺住个势咧，将块板好似剁落个水度，咁样握起，就你会踩到块板噶啦，咁样，咁咧我就即系叫做之前玩过一次 wakeboard 啦，咁对嗰个起水嘅感觉咧，大约掌握到，咁但系同行咧，我唔讲边个啦。 唔係江惠峰就洪舒怡啦。 嗱、我冇講嘅，唔好指名咁樣講。咁咧就因為咧就即係第一次玩，佢起嘅時候咧就好緊張，用咗手力太多啊，變咗咧唔係用隻腳握塊板，反而係扯住自己，咁佢就 起水嗰下咧就用咗好多时间去掌握，咁就直情咧，我见到都有啲辛苦嘅，佢用只手扯住啦。咁你啲浪咧，其实你块板扼唔到落个水咧，就只会越过块板，然后冚落你块面度嘅啫嘛。 系啊， 正常你扼咗块板，其实佢就挡住咗啲浪、啊，你就可以乘住个势企起噶啦。 因为有时候咧，你如果你就咁睇人哋起水嘅话咧、嗯，你会觉得哦，你咪就咁只手用力拉，跟住只脚用力蹬，咁你个人就自然会企到起身。即係你個觀念啊，好似係咁，但係咧嗱，即係嗰陣時候我有玩過呢、這個即係 wakeboard 啦，又係咁嗱。嗰陣時候我印象中我即係因為好遠古啦嚇，即係我記憶中咧嗰陣時候我教練都係講嘅，佢係話當你起嗰下咧，某程度咧好得意嘅，佢係教你個屁股咧要係盡量貼近你嘅腳踭 啊，係啊， 蹬起個人嘅，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嗱好多時候咧，我哋平時就咁起身咧，咁、我哋個屁股咧係就咁咪趌起咪趌起咯，咁嗱如果大家平時就咁踎喺度嘅時候，你趌起嘅話咧，你個屁股咧係相對地咧。系嚟你嘅脚踭咧就会越嚟越远，跟住你就直到你成日企起身为止噶嘛。 系啊系啊。 咁、 啊、 但系如果当你假设大家玩 wakeboard 嘅时候，你要起水嘅话咧、嗯，你要起板嗰下咧，咁你就系咧个屁股咧尽量要系上去前面，跟住咧个人咧系有少少向前俯嗰种咧，就系慢慢企起身，而你嘅手咧系唔需要用太大力嘅。 系啊，你只手好似只系一个连接嘅点咁样啦。 系啦、 啊。反而用力嘅咧系你下身嗰个大髀位可能。多少少，直情咧要即系好似慢慢将大髀好贴近心口，然后小腿慢慢再接多啲。咁但系我哋同行嗰一位朋友咧， 即系唔系啊？当系风就系洪水鱼啦。 你又要重复多次啦，乌加伦，你系咪想我下次冇得玩 Big Surf 啊？佢唔肯同我玩。 最多佢哋唔同你玩啫，咁继续啦。 咁咧。佢就係好用隻手扯，所以佢起板嘅時候就有啲辛苦。咁就係咁俾啲浪冚埋嚟，就食咗幾啖鹹水 咁樣啦。我覺得呢個似係江惠峰咯，唔知點解。 我係唔會加以評論嘅。 我覺得似係咯， 唔會嘅。 即嗱，照計咧，洪舒怡咧，即係啊，體壇健將，佢冇理由咁失威嘅。 夠啦，烏嘉倫，我唔會話俾你聽係邊個㗎，我唔保護當事人嘅、你唔好諗住錯下錯下。 轉頭再試下。错睇下错唔错到先啊！ 我系唔会讲嘅。咁跟住我哋就即系嗰一堂咧，我哋三个人玩两个钟啦。咁佢都用咗我谂三四个字去揣摩点样企起块板度。咁、而我同另一位咧就比较易啲上手。咁我哋好快咧，亦都系即系阿教练同我哋讲话，你行埋个浪嗰度啦。咁你揾到嗰个平衡位咧，其实你就可以放开条绳，咁、就可以做到个 surfing 嘅效果啦。好似喺个浪度。滑水，咁我后屘咧就谂下，喂，其实因为比起我之前玩 wakeboard 咧，个价钱系相对贵啲啲嘅，咁我就谂，喂，其实佢贵喺边咧？咁我上网都揾咗啲资料，原来佢贵咧系贵喺我喺条船嗰度， 系因为如果你要玩 wake surf 嘅话咧，大家首先即系头先我提过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就系、是，喂，咁点解嗰个人唔使拉绳都可以行咧？就是、因为嗰只船咧，嗱、大家叫得 surf 嘅话咧，都谂起滑浪，咁通常大家谂起滑浪啊，就喺海边啊，咁有浪卷过嚟嘅时候，咁你先至可以滑到啊，系咪？嗱，而家咧基本上佢就系话咧，佢喺嗰只船个尾嗰度咧，佢已经可以做到个浪出嚟噶啦。 系啦。 咁点解佢可以做到个浪咧？因为某程度呢啲船咧系特别，即、就、系、是、做到佢嗰个规格咧，系、去开嘅时候咧可以做到个浪出嚟。 系，同埋咧佢会特别因应咧你嘅叫做重心脚啦，系边只脚咧， 所以你要拣定，你要拣定位噶嘛。 因为我咧就即系过去例如打关斗嗰啲，我都大约知道我只左脚系好啲嘅。咁所以佢就话我哋左边冇问题，咁所以个浪咧，如果你系左边脚咧，咁所以你就会系左系前脚嚟嘅，即系如果当你好似侧身咁样嘅话啦，咁、就系左系前脚啦，佢就会将嗰个制浪器咧摆喺条船应该系右边啊、所以佢出嚟个浪咧就会系由右边冚过嚟左边，咁你就滑去嗰度，咁你就易啲、即系永远你个面系面向个浪嘅，即系如果你打侧身嘅，即系 船头向住前方，你个人其实系企侧咗噶嘛，你块面系望住个浪嘅。咁如果你调转咗只脚咧，就系另一边嚟。 系。 咁所以佢跪咧，其实就跪在佢又要调整嗰个制浪嘅嗰一嚿装置啦。同时咧，因为过去如果大家有玩过 wakeboard 嘅话咧 ，wakeboard 系条绳同埋条船系距离好远嘅。 嗯。 你系如果你喺船上面睇住你个 friend 玩咧，你系影唔到相，只会见到一点喺度喐嚟喐去啦。比较远啲，咁原来 wake surf 咧，其实同嗰个条艇嘅距离系近好多。上次我嘅感觉应该大约可能三米左右， 因为佢个浪要够近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佢好近嘅，即系直情系，如果你个 friend 抛支水俾你，你可以一嘢接住嗰啲。 如果你有咁高技术嘅话，系嘅。系通常接嘅时候，我接啦，跟住上咧就可以试落水下。 系啦，你落水执啦。 唔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咧都几有趣嘅。但系嗱，即系坊间啦，有啲人即系会觉得 wake surf 即系得意就得意，兼觅就兼觅啦。不过如果你话相比起，好似话玩呢个 wakeboard 啊，或者即系我哋头先有讲过啊，即系嗰啲 water ski 嗰啲咧，唔同嘅地方，因为嗱嗰啲首先佢又会拉绳啦，又会有即系 binding 啦，咁感觉上面咧，好似可以做多好多花式。嗱，我哋就系讲wakeboard 同埋讲呢一个嘅即系 wake surf 啊，一个好大嘅分别系咩咧？嗱，大家如果玩 wakeboard， 除咗你要拉住条绳喺后边企住块板喺度即系跟住只船行之外咧，咁其实可以做好多花式。那个花式点样嚟嘅咧？嗱，转头翻嚟讲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加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休息前呢，咁我哋就讲开呢一个 wakeboard 啦，同埋 wake surf 啦。咁 wakeboard 呢，如果大家有玩过就知道啦，你要拉住条绳企喺块板上面咁样嘅。咁通常呢就係远远距离拉住嗰块板嘅时候呢，咁佢跟住隻船行呢，大家知呢，佢就因为佢嗰隻船啊，本身玩 wakeboard 嘅时候呢，佢喺船尾嗰度呢有一条轨走出嚟。咁嗰条轨呢某程度都系一啲浪嚟嘅。咁所以你见到通常玩 wakeboard 嗰啲人咧，就会系左右左右咁摆， 系就好似 S 型咁样， 系啦， 左片右片，左片右片， 冇错啦。咁当你中间咧经过吓，即系嗰条即系船尾嗰条轨道嘅时候咧，咁就好似一个跳台咁样，就俾你成个人冲上去啊！咁嗱，有啲好高阶嘅，即系玩开 wakeboard 嗰啲嘅朋友嘅话，咪会做好多嘅花式啊！有啲又唔知点样将条绳揈嚟揈去啊！有啲又打晒关斗啊，成咁样样噶嘛。咁但系你相比之下嗱，唔系话 wake surf 咧。系冇花式都有，但系相比之下咧，系要真系日子有功去慢慢锻炼，同埋好多即系啱啱初接触 wake surf 嘅朋友咧，其实你最开心满足嘅就系我唔使拉住条绳，我都可以企喺嗰个浪嗰度啊，板上面咁啊，可以跟住船行啊嘛。 同埋咧，即系影出嚟系好靓嘅，话俾你听，影出嚟系好有型格嘅感觉嘅。 系啦，因为你讲靓嘅话咧，我惊唔到啊。 好型格嘅， 型格好啲 系啦。咁但系因 为靓咧，要本身睇嗰、那个即系 subject 啊，嗰、那个 即系除咗我之外，你觉得好难 apply 喺其他人身上边，系咪？ 除咗你之外，其他人都可以 apply 到啊！我想话， 好假啊！ 唔系呢个 subject 咧，真系型格，我觉得会贴切啲咁样。 哦，系咩？ 系啊， 但我觉得靓都可以同时形容喺我身上 边，即 系 又靓又型格。 系啦， 好啦，好啦，我真系好想睇啊！ 你可以随便睇，我已经 post 晒上去噶啦。 哎，咁惊啊！大家千祈唔好夜晚打开手机去啊！咩啊？你高 IG 嗰度，好多人惊啊！大佬，啲深夜时间咧，唔好开电话啊！ 喂，嗱，唔系讲笑，真系影出嚟系似模似样噶。即系虽然我第一次玩， 好似即系上次咩啊？你哋喺嗰个咩沙滩健身嗰度咧，扮倒立嗰个咁样样，即系影出嚟似模似样。 嗱，嗰个系红书二仔。 唔系，即系点解？我先讲啊！嗱，打叉少少。好嘛，嗰次喺即系呢个沙滩健身嗰度咧，佢哋嗱几个人即系我 Tristan 啦、洪舒怡同埋Nicole 啦 吓， 咁几个咧喺度行下行嘅时候咧，无啦啦有人无聊聊提议就系喂唔得，我要影一张倒立嘅相，因为佢好似见到隔篱有啲人做到啊嘛，咁于是乎佢哋就话要做倒立先嘅，首先唔系话影相嘅，咁当然好明显就即系佢哋 attempt 去尝试啊，但最好身手嘅洪舒怡都做唔到， 系， 咁于是乎就开始退而求其次，影张相呃下人都。好啦，咁样样， 咁於是乎咧，就話要影嗰啲咧，即係唔知咩 hold 住你只腳啊， 跟住落嚟嗰啲幕後花絮就唔好提啦， 一秒走開。唔係，最好笑嘅地方就咩？頭先迪高有提過，佢話嗱，嗰、那個紅書二就我冇影啊，點解？佢唔係冇影啊，係影唔到啊。你搞清翻件事先，大佬啊，系咪先？好，我跟你讲翻啦。OK， 你又靓又型格啦，点样啦？听你讲翻你嗰 啲魔术师啊，都系睇面头嗰阵嘅啫。后边嗰啲你做咩要揭古啫？ 冇错，其实我系唔应该拆破魔术师。 就 系 咯。 啊，冇下面嗰只白兔仔系嘛？ 魔术师表演都系咁嘅啫嘛，嗰啲机关揭穿咗就唔好睇噶啦。 唔系，但系你本身面嗰阵都唔好睇啊嘛。我唔系想讲机关下面嗰阵有咩嘢听咧？你话？系咪先？ 好过分啊！真系觉得你咁样系极度唔尊重一个魔术师。 啊，俾你又俾你俾你讲俾你讲。 因为我嗰次玩就系咁啱咧，去到最后嗰几次，我哋成功喺个浪嗰度咧，冇绳咁样划咗，你当十秒左右嘅时间啦。 哦。 咁影出嚟嗰个效果系唔错。 即系十秒就跌落水啦。 系，因为咧，其实你当佢其实就系用条艇去制咗一个浪出嚟，就俾你模仿好似人哋 surfing 咁样。咁、但系佢而家就轻松啲，因为你唔需要特登去追住个浪，而系靠条艇制造个浪出嚟嘛。咁、所以揸船嗰个人咧都好紧要嘅，佢要识得睇你究竟平唔平衡到啊，然后配合你个速度。咁、所以咧，你企喺块板度啦，咁假若啦，好似头先我所讲啦，我系左脚喺前面嘅话咧、如果你前脚重心摆前啲咧，其实块板系会行快啲嘅。如果你重心摆喺后边咧，个板咧就会堕后噶啦，咁、最犀利嗰啲人咧就系识得睇住个浪去即系前后咁样控制啦，就永远系一个最稳定嘅位置去滑行，咁、就可以 surf 到好耐嘅。咁、而佢嘅花式咧其实系近滑板多啲，佢唔会有嗰种凌空跳跃好多嘅，反而可能系跳起块板啊， 又转咯， 转圈啊， 个块板啊， 系啦嗰啲。 不过呢个可以一阵间转头我哋讲下，即系surfboard 咧都有唔同嘅种类咁样，可以讲下。而家应翻睇下你做咩花式，不过。你讲埋你嗰个十秒钟先啦。 系啦，我嗰个十秒钟咧就事关我就系控制唔到啲重心。阿 Sir 咧系咁同你讲前后前后咁样，其实你已经好混乱啦。究竟系前定后啊？咁样。 但系通常你俾得啲指令嚟嘅时候，你执行唔切噶。 系啊。 即系叫得你前嘅时候，某程度嚟讲，你可能已经过咗个 moment 噶啦。 系，同埋咧，你明唔明？即系佢就话佢条艇啦，嗰啲叫做 inboard 船啦，咁佢个引擎就系收埋咗嘅，就唔好似一般啦嗰啲艇。咁样个引擎喺后 面，因为惊危险 系啦，因为怕你跌落去嘅时候就打到嘛。咁但系其实佢收埋咗个引擎都依然系好嘈噶，你系听唔到佢讲咩噶？ 吓，听唔到啊！听唔到， 阿莲俾钱啦！ 即系而家嗱，开始赖人啦，你佢就系啦嘛。即系之所以咧唔可以又靓又型，就点解咧？而家赖阿 Sir， 即系又讲得唔够大声，嗰只船嘅引擎有嘈喧巴闭，要 upgrade 只船咁。 我都要整。静音船咯，系啊，真系一定要嗰啲系要为咗专业嘅水平而设嘅工具嚟嘅。 即系咩专业嘅水平？咩水平先？你嘅水平啊，定系成个运动嘅水平啊？ 系为咗我迈向专业而需要。具备嘅一啲器材咯、 不过真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喎，即系你玩wakeboard 咧，其实某程度嚟讲咧，当你掌握到之后咧，都唔算话太攰嘅。但 wake surf 因为你冇嗰条绳啊嘛，咁变咗就系好考你嘅平衡力啦。因为咧，如果讲 wake surf 嘅话咧，通常一开始嘅时候就掌握个平衡个程度啦。咁、之后你开始再即系掌握多啲嘅话咧，就好似头先阿 Nicole 咁样讲啦，就系、你首先要掌握到就系向前向后。即系究竟应该你个重心系摆前啲啊，定系摆后啲咧？咁再之后慢慢再高加落去个玩法就开始即系做嗰啲 S 型嗰啲啦， 系啦， 即系可能上下个浪嗰度又跣翻落嚟啊，嗰类咁样去从中咧去即系揾翻自己嗰个玩嘅时候嗰个位置啊，保持住一路就系踩住块板唔跌咁样样啊嘛， 系啦，然后最后就应该就系跳跃或者一啲。转板啊，转圈啊， 咁究竟呢一啲嘅动作，究竟几时可以见到阿 Nicole 做到呢？转头翻嚟研究一下，有生之年有冇机会见到呢？转头翻嚟探讨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新聞前我哋就講開一個 wake surf 啦嚇，咁就因為 Nicole 就話說某一天就同咗兩位美少女啊，美少女戰士組成三個人咧就去咗玩， 係啦，郭偉峰同埋洪舒怡， 係啦，一個可以咁樣去玩啦。咁頭先我就問起，我就話、咦，其實你玩 wake surf， 因為 wake surf 大家如果有見過，知道佢又即係冇繩拉嘅，你純粹係跟住船後面咧，就係嗰個船尾做嗰個浪咧就跟住去噶啦。我印象中点解我问你即係会唔会係比你玩 wakeboard 係更加攰呢、因为即係如果大家有去玩过 snowboard 啊，或者有玩过滑雪嗰啲呢，如果你即係掌握唔到个用力技巧，有时候你係淨係为咗平衡啫已经係可以好攰嘅。 係。 即係你无论係讲緊个 pat pat 位啊，大髀位啊，小腿位嗰啲嘅肌肉，尤其是因为你要撑住令到自己唔跌嘛。 係。 咁你好自然就会成日用咗一啲唔应该用嘅力，就係保持个平衡。咁你玩 wake surf 有冇呢个情况出现呢？ 我上次呢玩嗰一日，我个感觉疲倦嘅程度係唔高嘅，反而呢係因为好眼瞓啫。 咁应该长时间长时间喺水嗰度，因为 梗係唔係啦， 浸喺水入面点话起得返去呀、老师。 梗係唔係 啦，跟住你起咗唔够十秒之后又跌返落水。 我承认呢我係跌咗好多次落水嘅。 唔攰就咁样，同埋眼瞓囉，又浸喺，我喺度浸喺嗰啲嗰啲 按摩 池嗰啲，喺度浸嗰池嗰啲。 我就唔 係 嘅。 系嘅， 我唔系嘅。 阿江伟峰同埋阿洪舒怡系啊， 系 嘛？ 系啦，佢哋系咁跌落水，我就冇跌咁多嘅。 因为我已经放弃咗坐喺船上面啦。阿老师话你唔好再嘥我时间，你坐喺度啦。 你休息下好啦。咁咧，我就冇跌咁多。咁因为其实佢即系学似你话斋啦，要用嘅力咧就唔系话好多嘅、我嗰一刻嘅感觉啊，因为你只手其实都放得好松嘅，主要系大嗰个力落去你个身度踩起块板啫，咁然后你一揾到嗰个平衡点咧，基本上你唔需要用好多嘅肌肉噶，反而可能佢要求可能你啲脚趾咧要抓实块板啦、或者控制脚板，即系你成个脚板脚趾用力同脚踭用力已经争好远噶啦嘛，块板会侧咗噶嘛，咁另外就系、如果你唔平衡嘅话，可能佢就会叫你个人系好似深樽咁样啦，坐低然后起身过咗个浪，咁我。玩完嗰一日嘅感觉呢唔强烈嘅，但係第二日呢都感觉到明显嘅肌肉痛嘅。直情呢膊头嗰啲啦，我估都係因为用力拉住条绳，所以都会攰囉。咁但係对比起 wakeboard， 你话个运动量呢，我就觉得好似係轻松啲嘅。始终佢跳跃啊，又或者佢唔会话好大嗰个喐动嘅幅度啊。所以你基本上你都係扯住条绳，咁阿 Sir 就会帮你掹到去个浪中间。啱嘅时机，啱嘅 timing 就放手，咁、你就可以 surf 到㗎啦。 係，咁亦都讲少少呢，因为头先我哋提过呢，即係当你话 wake surf 嘅时候嗰艘船啦，咁除咗呢佢係即係可以即係做到嗰个浪之外啊、同时之间呢好多时候呢，我唔知阿力哥去玩嗰陣有冇留意，通常喺船尾嘅时候呢都会有啲嘅负重嘅、即係呢可能就会摆一啲例如话水箱啊、水袋啊，咁有啲人都或者会係摆即係圆啊或者沙包，喺外国就有嘅，但通常就唔建议，通常就係摆即係水袋或者水箱嘅。 点解呢？我又冇乜睇到，因为佢嗰条艇呢其实佢个尾就直情好似有个少少夹板仔咁样嘅。咁你就应该係俾你着好啲装备准备跳落水咁样啦。我又唔係好见，唔知係咪冚住咗呀。 係点解呢？就因为通常呢佢如果要俾你玩 wake surf 嘅话，佢要做个浪出嚟嘛。咁、如果当个船尾稍微有多啲负重嘅话呢，咁佢整出嚟嘅浪呢就会实啲啦。即係会高啲同埋会实啲，咁你可以呢即係食个浪嘅时候就容易食啲咁解囉。咁但点解即係唔建议係例如话即係用圆或者用沙包呢？咁因为即係 let's say 啊 touch wood 讲句，你隻船遇上啲咩事真係沉啦。咁如果你係用水袋啊、水箱嗰啲话，佢都会浮㗎嘛。咁但如果你圆嘅话或者係沙包嘅话，真係会即係沉埋落隻船嗰度。咁、所以就即係通常就或者会加一啲可能例如水袋水箱做负重囉。咁剛才我哋有提 過一樣嘢咧，就係、是、關於呢、這、一個即係wakesurf 嘅板啊。係嗱，咁我見外國咧，其實有啲人咧都會用 wakeboard 咧嚟，即係用嗰塊板咧嚟做玩呢一個嘅 wakesurf 都有嘅，我有見過有嘅。咁但係當然就係唔同啦，兩樣嘢嚟啫。頭先我哋講其中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是、你玩 wakeboard 嘅話咧，即係通常佢有個 binding 噶嘛，即係佢會有對鞋喺度噶嘛。 係啊 係 啊。 咁而你玩 wakesurf 嘅話咧，其實係冇嘅。咁、而 wakesurf 咧，大概如果要分嘅話咧，咁即係通常坊間就分為兩類啦，一種咧就係 surfing style 啦、而另外咧就係一個 skimboard style。咁嗱，我覺得啊嚇，阿 Nicole 應該嗰日玩嘅咧，係咪一個 surfing style 咧？嗱，咁點樣分咧？ 有咩分別咧？因為嗱，我哋上次去咧，阿 Sir 就咁第一次問你係咪第一次玩啊？ 係。你發白玩你算啦。 得啦，系咁攞啲快乐佢啦，咁大家都知道、一定系最入门版、最初阶版噶啦，佢都唔会为心思同你讲咩玩头先嗰啲 surfing 版 啊，surfing style 啊，佢完全冇谂过，同埋冇俾你拣过。 咁我话俾你知啦，咁嗱，通常咧 surfing style 系有啲咩嘢嘅分别咧，同 skimboard style 啊，咁 surfing style 咧通常就系、是、即系可能佢嗰个板身咧就会比较长啲同埋厚啲，同埋最重要嘅分別就係咩咧？通常你見到咧，我唔知阿 Nicole 有冇發現嗰塊板咧，有啲 fin 啊，即係好似咧鯊魚鰭咁樣嘅東西， 係 咪有？係咪有 定水板啦、 啊？係啦， 即係爬艇都有㗎。 係啦， 佢底下好似有支鰭。 咁你有冇留意有幾多支鰭仔啊？ 好似有嗱，佢支鰭仔咧唔係好明顯嘅、只不過好似喺塊板度，你當個帽就嗰度特別有多少少。咁我記得好似係中間一支。长啲，侧边有两支细细地嘅， 冇错啦。通常咧，如果系有三支，又或者可能有啲再多少少三四支，因为有啲比较新啲嘢改良咗少少嗰啲嘅 surfing style 嘅即系wake surf 嘅板咧，咁就可能咧就会即系有少少唔同。但系咧呢一个咧就系 surfing style 嘅板嚟嘅。咁嗱，点解佢要即系加啲旗仔喺度咧？最主要原因就系当你去玩嘅时候，首先佢系会稳定啲嘅。咁其次咧就係佢因為食到個浪咧，佢會係行得快啲。咁當然，如果你話要做一啲嘅花式，例如話你可能做一啲好簡約嘅嚇，即係唔係嗰啲話跳到好高嘅跳躍啊，咁佢都 係 佢個穩定性都會高啲嘅。咁、而另外咧 ，skimboard style 咧，咁好多時候咧，佢就相比之下就會比較短一啲啦，個板身同埋會比較薄身少少嘅。咁而佢嗰個嘅即係 fin 咧，即係個旗仔咧，就會係少啲嘅，有啲可能得一塊。就甚至乎可能冇添嘅，咁點解咧？就因為好多時候咧，當你企喺上面嘅時候咧，咁佢就直頭係更加容易啊去做嗰個就係頭先啊，你佢有提過啲啊花式咧，例如個 flip 啊，將嗰塊板轉啊，咁嗰一類咁樣嘅花式動作。但係當然相對之下咧，佢嗰個嘅 係 啦控制嘅程度咧就會再難少少。 因為咧我咁樣講起咧，例如我爬艇咧，其實每一條艇底下都有呢一個 fin 嘅，其實我哋中文就叫做定水板，其實。是比你條艇定啲啦，同埋個方向咧穩定啲。咁我哋如果爬艇多人艇嗰啲咧，佢個定水板係可以用我哋個鞋包去調整方向嘅。咁、所以如果佢個 surfing style 個板咧，可能佢下面有三個呢啲少少嘅旗仔咧，佢個方向基本上你如果要左右喐咧，係相對難啲嘅。 或者 即係好難去控制方向，或者要用多啲力嘅、 啊。 但係如果 skimboard 冇咗嘅話咧，佢個轉向一定靈敏好多。 啊、 但係變咗如果你要普通 surfing 咁你就會攰好多啦，因為要用好多力氣去平衡塊板。 所以其實就我諗好多即係啱啱接觸嘅話，都係會玩 surfing style 嘅板會多啲。所以頭先我都問你，佢你有冇留意你玩嗰一日咧，係咪都係玩 surfing style 咧？不過聽你咁樣講，應該都似係噶啦。 係啦，因為阿翔都係同你講，你第一日玩呢塊啦。 喂，嗱，不過我真係想講，其實咧好多時候你玩無論係即係 wake surf 又好啊 ，wakeboard 又好啊，有多人會問一個問題，究竟我揀嗰塊板點樣揀嘅？咁當然咧，一般嚟講，因為阿 Nicole 去玩就我係租人哋嘅啫，咁啊是但求其揀一塊啦。咁但 係，哇！你唔好咁講，阿 Sir 係因為我哋第一日學先攞嗰塊嚟啫，我下次就唔係攞嗰塊㗎啦。 但我真係話，如果你真係去仔細研究去買嘅話，你通常咧最要考慮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你究竟你嘅身高同埋體重，去因應翻你個身形咧去揀嗰塊板嘅。因為通常啦，板即係。 即係佢有自己唔同嘅大細長度啦。咁同埋呢佢係有自己唔同嘅物料嘅。你首先你要留意嘅就係你自己嘅身形啊，之後再挑選嘅時候呢，咁你就會可以揀到一塊自己啱自己玩嘅板啦。即係例如話好似你如果係身形稍微即係大啲嘅話呢。 你唔係話我嘛。 當然唔係啦。好似 你做咩要望住我咁講啫。 我其實鋪咁耐我都係想講就係話好似你咁嬌得得身形嘅呢，我希望呢教練唔會揀一塊唔啱你 size 嘅話俾你踩囉。所以嗰日點解你係得十秒鐘嘅時間維持到呢？可能塊板唔啱 size 啊。 一定唔係，阿 Sir 係揀咗一塊好啱我嘅板，只係我技術未夠啫。 話呢啲時候反而情願認技術唔夠。OK。 不過同埋呢有一樣嘢就係、是、佢塊板個板底呢佢有啲好似粒粒膠面咁樣。佢、 哦、 應該係貨你唔好跣腳。咁我哋玩玩下呢就衰嘅。咁就捉起咗人嚟塊膠。跟住一跣腳呢原來真係玩唔到。所以呢即如果大家去買呢啲板啊或者即要保養嘅時候我諗佢哋嗰啲膠即點樣揀嗰塊防滑膠呢其實都應該係有一個特別嘅挑選方式嘅。 係。喂咁就講埋最尾啊你嗰日其實即最後尾三個人玩咗幾耐玩咗幾多錢啫。 其實我哋嗰日三個人玩咁我哋朝早平日嚟嘅咁但佢話價錢都唔會變㗎啦佢就建議我哋玩兩個鐘每小時收費900蚊 1800蚊 係啦咁就三個人分就每人600蚊囉咁朝早玩咗兩個鐘咁但係你話除開我諗人頭嚟講大家都係玩咗7個字鬆啲因為阿 Sir 都要用咗啲時間教你點樣起板啊話俾你聽點樣講咁但係個感覺都 OK 嘅係啦即係 咁但係因為你經歷過一次之後咁你下次再玩嘅時候係咪省略嗰啲解說教學呢係咪可以玩耐啲呀即係 我諗係同埋 阿 Sir 話唔係上次你學完之後呢我要教多一次 你哋班人都聽唔入耳啊 再教一次起板會唔會咁樣 我相信唔會嘅同埋因為佢上次嗰個樣子都話到俾我哋聽咦你十月喇喎九月尾十月你仲同我講你第一次嚟玩咁樣咁我諗暑假其實應該好多人學咗咁佢就 keep 住即係可能你一個星期走去玩咁佢咪教你其他招式啊又或者教你點樣去攞返個水咁我哋上次第一次玩書佢先要花多啲時間教我哋起板啫。 哦，咁你係咪諗住即係嚟緊陸陸續續都會即係經常性去 都想嘅但係我哋都有諗過話好似開始有啲凍 好啦咁可能出年先見啦嘛。 嗱我哋三個人有少少 See you 2019咁樣。 下年暑假再見 樂活玩家吳佳倫吳永熙樂活玩家 好又嚟到汇报嘅时间啦咁当然我最关心嘅就係咩呢大概喺我都唔知係咪一个月前到咁样 Nico 呢就话我要挑战一个新嘅目标就係、是、唔知喺九月份係咪九月定一个月未来嘅 未来一个月我 即係都系讲緊九月完之前嘛 係因为我系见大家莘莘学子准备开学咁同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嘅开始好嘅目标 受咗啲咩自己諗埋一边咁佢话咩呢佢就话要喺即系九月份嘅时候啦，就话要挑战啊跑步，要跑即系80K，喺一个月入边啊，即系累积上去啦吓。咁我哋嗰阵时候有计过嘅，嗱即系嗱呢一个数咧，好巧妙地咧就系、是、你话。是不是不可能完成到呢又不是。但是你说是不是很轻轻松松你都谈不上。 是。 咁好想知啊而家都踏入呢个十月份呢都系时候要讲下啊即系啊点样呢有冇成功挑战到呢叫我几松凉呢 你呢个咁嘅笑容。 唔系我首先我系真 系。 过分啦。我系真系真心呢希望你能够成功挑战嘅力度。 是拿了我自己那些大数据 去 制定这个目标的。那时候我应该是大约八月头 八月中咁上下啦，就開始有呢一個穩定嘅跑步習慣噶嘛。跟住我大約每次跑咧都四至五 K 嘅。 係啦，有穩定還有穩定，你要講埋跑幾多？ 係， 我每日都有穩定嘅步行習慣㗎，就係由屋企樓下行上屋企，咁唔係叫穩定嘅步行習慣嘛？ 咁我就諗緊，我每日都挑戰四至五 K， 咁我就希望有一個好啲嘅生活習慣啦，跑多啲步。咁我四至五 K， 如果我每一個月跑20次，即係我一個禮拜跑四至五次左右啦，咁就個總數應該係80K 嘅。 係， 咁啊最衰，你話阿山竹又嚟啦， 山竹真係走咗咁耐，佢走咗咁耐都仲個個禮拜俾我哋提住， 冇計啦，九月係山竹噶啦，唔係山竹點解我跑唔到啫？ 係佢啊！我知啊，十月如果有失敗嘅話，你因為咩咧？因為 咧 萬聖節咯，鬼門關大開，我夜晚又唔跑得。 國慶咯，我慶祝國慶啊嘛咁。 哇，真係好啊！好啦，咁好啦，既然你咁样讲得嘅话，似乎成功好似有少少窄窄地喎。 系窄窄地嘅，事关咧上星期三我已经讲，我觉得50K 左右啦。咁然后我就 嗰卅 K 嗱，我有努力过一日嘅。 你戴太阳眼镜喎，提升集中力嘅太阳眼镜喎，都帮唔到手咩？ 哇！我要打足24个钟先啦， 失威喎真系。 嗱，我系有跑过嘅，我就系跑咗啦，就谂住，唉。死啦！十月底得翻幾日，咁我就諗住跑一日長啲啦。嗰日就跑咗9K， 結果我59.几K 完成呢一個九月嘅挑戰。 等等先，你係嗰一日盡力啫，原本應該係一個禮拜跑3日嘅。 我嗰日咪戴咗副眼鏡咯，所以 嗰日跑咗9K，唉，算啦，今日拜唔跑啦，淨係跑埋呢9K 交功課。 因為我星期六日約咗朋友去行山。 哦，又賴朋友，賴完山竹之後。拉朋友絕交啦，朋友， 所以我先達唔到標。咁但係咧，我覺得十月可以嘅，知唔知點解？因為我國慶嗰日咧。走去跑咗一個好長嘅，我就有個朋友真係好開心，因為咁樣去大肆宣揚我呢個跑步同埋keep fit 嘅計劃之後咧，你係揾翻好多健康嘅朋友。咁嗰位健康嘅朋友就即刻喺Instagram inbox 我就話：喂，你咪開始跑步啦，一齊跑。咁佢嗰日就約咗我去跑咩咧？荃灣海濱去深井加頓，再翻翻去荃灣海濱。 咦，好近我屋企嗰邊喎！ 哇死我！我住嘅你好近， 你唔跑咪你跑入去屯門啊嘛，我咪就喺嗰頭。 跑去屯門，你知道係幾多啊？係全馬啊！跑到 差唔多到噶啦，你再真係望遠少少就係屋企出面啦。嚟啊，我請你飲啖茶都好啊嘛。 我搭車入去就得。係。咁佢就帶我跑咗呢個路程，咁其實大約係12公里左右。咁所以咧， 即係待定12K 先。待定12K 啦，十月已經咁可以今朝又跑咗少少啦，咁加埋都 OK。K 嘅，我相信機會係好大。大過19月嘅， 咁啊嗱，真係期待住啦！究竟你高喺呢一個十月份之後能唔能夠達成目標啊？大家不妨可以去 IG 啊，你 go go go go， 係啊，前面仲有條底線㗎，係 啊，嗰條底線咧好容易可以踏過嘅啫，大家不妨去支持下佢啦。今日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